好，咁就各位朋友，咁我哋呢就開始呢我哋今日嘅講座啦，好嗎？咁呢首先呢就歡迎各位朋友呢參與我哋支聯會舉辦嘅中國國情系列講座。咁今日呢就係、是、第一講，咁就係、是、個主題呢就係、是、關於呢管治危機。咁我哋其實呢都邀請咗呢資深嘅中國問題評論員呢林和立先生呢今日嚟同我哋分享呢個問題嘅。咁你先俾啲掌聲林先生啦，好嗎？咁好多謝呢林生喺百忙之中呢抽空同我哋分享呢一個題目。咁我哋呢支聯會都準備咗呢一啲嘅紀念品呢係送俾阿林生嘅。咁我哋有請呢我哋支聯會嘅主席何俊仁先生呢就代為頒發紀念品俾阿林生。好，咁呢個呢就係、是、我哋今年呢支聯會60、30周年嘅主題，人民不會忘記嘅一個運動毛巾同埋 T 恤嘅。好，咁就好多謝大家。咁呢我首先呢都講一講呢我哋今日個流程先。咁呢首先呢林生呢就會就住呢今日嘅題目呢就會有大概1小時05分鐘嘅時間呢同我哋分享嘅。咁之後呢就會進入呢問答嘅環節。咁各位朋友呢有一啲嘅問題想問林生，又或者係有一啲意見想分享呢，都可以喺呢段時間裏面提出嘅。咁最後就會林生呢就會有幾分鐘嘅時間呢去就住今日嘅題目呢去做總結嘅，好嗎？咁或者呢我都唔阻大家嘅時間啦，咁我哋就將個時間呢交俾林生去分享今日嘅題目，好嗎？ 係多謝主席，係亦都多謝支聯會啦，提供一個咁好嘅場地呢係俾我稍微發揮一下對於時局嘅感想啦。咁今年就係、是、這個2019年呢，咁呢就國內有個傳統呢就係話即係逢九必亂。咁當然呢而家目前呢係2019年呢係過咗差唔多一半啦，就大小亂子其實我哋都睇到一啲氛圍，但係話真係所謂動亂，即係譬如話30年前喺天安門或者喺呢個北京西北區校園區嗰個動亂咧，仲未睇到嚇。咁就30年咧，係轉眼咧就過去咗。我仲記得咧，我係喺基本上1989年4月至到6月6日嚇，我係6月6日離開首都嘅嚇。咁我都係喺北京嚇。咁咧就今年除咗係60、30周年之外咧，亦都係中共啊建政係70周年。咁咧就我留意到習大大咧就佢對於好多活動咧都，尤其是一啲推進民主嘅活動咧，冇乜太大興趣。但係佢對一樣嘢咧係情有獨鍾嘅，就係閱兵嚇閱兵。咁咧就前上一兩個星期咧已經喺呢個南海咧係海軍咧係呢個中共海軍建軍70周年咧已經搞咗次大閱兵啦。雖然嗰次咧就煙霧瀰漫啦，究竟嘥咗幾億元閱兵睇到啲咩呢就冇乜人知道。咁但係呢就習大大呢對於閱兵呢情有獨鍾嘅。咁呢個原因呢我一陣再解釋。咁所以無論如何呢就今年呢、這個10月1日呢一定會喺天安門呢係一個盛大嘅閱兵典禮。咁呢就今年亦都同時係五四運動1919年嘅100周年。咁支聯會亦都係舉辦咗一系列嘅有關五四嘅講座。咁就有關五四呢我就唔多講啦。我只係想講呢就係、是、作為一個亦都自稱係知識分子嘅教職員呢，我覺得係好慚愧，因為100年過去咗似乎呢就呢個民主同埋科學化呢係不但原地踏步，而且呢係有呢個弱退大弱退嘅情況。咁另外呢今年亦都係呢個中日第一次戰爭海戰1894年嘅125年嘅周年。 咁呢，呢個我覺得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呢其實無論係我哋講五四運動，或者係講呢個天安門事件，或者係較為遠啲講呢個中日戰爭，呢個中日喺亞洲爭取一哥嘅地位，其實講嘅呢都係管治問題，即係今天何俊仁主席點出嚟一個好重要問題，就係管治問題。咁呢就管治問題呢，呢個問題呢，個呢係比較一個嚴肅嘅一個範疇，咁所以我喺未講戲肉之前呢，想播一啲比較輕鬆少少嘅有關我哋今日嘅一個主角啦，可以講主角人物習大大嘅一啲各位可能覺得有趣，但係亦都有人會覺得係肉麻當有趣嘅一啲短片啊。 青年时代就读过 GOT 马可波罗游记左丘明左传 我的故乡纳斯科道尔基 基坛佳丽 园丁集飞鸟集 新月集 泰戈尔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老子孔子 墨子 孟子 庄子伏尔泰 孟德斯鸠 狄德罗 卢梭 圣西门 丰田 傅立叶 拉芬丹 萨特斯潘达 莫里埃 大仲马 雨果 巴尔扎克 弗罗拜 乔治桑 莫泊桑 小仲马 冉阿让 罗兰罗兰 杨子球 卡西莫多 席勒哥德 海涅 莱布尼兹 黑格尔 康德 费尔巴哈 马克思 海德格尔 马尔库塞 我还读过托马斯潘联邦党人文集常识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老人与海 简奥斯丁 华兹华斯 狄更斯 猫 福尔摩斯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利希恩格斯 拜伦 雪莱 肖布纳 培根 克伦威尔 约翰洛克 托马斯莫尔 亚当斯密 李约瑟 阿诺德 汤因比 双城记 孤独孤儿 简爱 鲁滨孙 漂流记 汤显祖 牡丹亭 南柯记 紫钗记 邯郸记 莎士比亚 威尼斯商人 仲夏夜之梦 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十二夜 里尔王 奥赛罗 麦克白斯 谢谢大家 中枢局面 公回以邻为壑的老路不仅无法摆脱自身危机和衰退而且会收窄世界经济共同空间导致双输局面清官易道通商宽衣清官易道通商宽衣清官易道通商宽衣清官 婚恋交友老人瞻仰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五四发表讲话，嘱咐青年人要爱党，但是他又读错了几个字。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习近平接二连三的读错字引起了诸多网络讨论。先是在一带一路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把精湛细腻错读成精慎细腻，随后在官媒发送的新闻稿中，他们把此处改成了精紧细腻，以掩饰习近平念错稿的事实。今天为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习近平特意在4月30日提前致辞，结果把老人赡养错读成老人瞻仰，还有人指出他把迸发读成了并发。根据《明报》的报道，习近平致辞时表情肃穆，面露疲态，读稿时一字一顿，语速甚慢。有网友称他是近日出席了一带一路峰会，一日接待数国领袖，迎来送。 其实我们知道呢，我们这个伟大的领袖，这个最高统帅啊，同埋是一个终身的核心，这些是他自封的，还有有些人是他那些傍友封话21世纪的毛泽东等等，那他是的确是有一张如假包换的清华大学的 法律嘅博士文凭吓、文凭。咁但系呢个文凭究竟有得几多水分咧？咁我哋可以喺 Q&A 嘅阵嘅环节咧可以睇睇。咁但系咧，佢就经常咧系读错字嘅，证明佢咧系第一佢系中意抛书包，第二咧就。虽然佢有成几十个文胆啦，每一篇稿都有几个文胆咧系睇过，但系咧经常咧出错。咁头先第一个 video 咧，佢即系抛书包话读过唔知全世界嘅经典著作经典作家几百部书，佢亦都提到马克思啊，马克思。而呢个去年呢马克思200周年生辰的时候呢，就其实呢是德国马克思出生地这个 Twist 这个地方呢，就根本没有向北京做任何要求，但北京呢就夹硬来呢就送了个呢是差不多是三四码高的马克思像去这个 Twist 的地方。咁咧就咁呢個新華社或者黨媒咧就話習近平咧係21世紀最偉大嘅馬克思主義者。咁但係咧就我亦都睇過習近平唔少嘅著作啦，我可以向各位擔保咧就係其實咧喺中國嘅諸位領導嚟講咧，從呢、這個毛泽东开始，毛泽东呢其实呢是并不认识马克思的。毛泽东当然不懂德文，他亦都不懂英文，他呢是看过少少中文翻译的马克思著作，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究竟讲什么呢，根本可以讲是大胆地来讲是一窍不通的。而这个习近平对于马克思的认识呢就基本上同毛泽东差唔多，虽然咧佢最近猛吹牛咧，就系话呢个共产主义咧系并非系虚无缥缈嘅吓，共产主义咧可以喺百几年、二百年之后咧系达到嘅。咁但实际上，佢亦都唔知道，其实如果我哋睇呢个《资本论》或者其他马克思嘅著作咧，马克思对于呢个共产主义嘅描述都系非常之少嘅，因为咧。就马克思主要的观点呢就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呢是发动革命呢是达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对于这个共产主义是何物呢亦都是不太清楚。所以马克思其实在他著作里面呢很少讲这个共产主义的。咁第二个 video 比较有趣就是那个轻关宽容啊，他读成轻关宽衣。咁呢個輕關寬衣呢，我諗呢就係我哋所講嘅皇帝嘅新衣啦，即係因為習近平呢最喜歡穿呢個皇帝嘅新衣。咁佢除咗件皇帝嘅新衣呢，就睇到裏面呢係咩料啦，呢個我哋一陣再講。OK， 咁就我再播多一個 video 啊，呢個係最關鍵性嘅，最關鍵性嘅。 战穿金甲，塞上点兵，大风起兮云飞扬，飞越辽阔的蒙古高原，朱日河原，大地上车辙纵横，战壕蜿蜒。这里曾经是一个家徒悲鸣、铁骑纵横的古战场。 从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出发，推进全面建成。 我中意到底点解先解查？ 唔好写呢个。 土地蒙古， 魏文辉少将带领的方队，由海红旗九 B 舰空导弹和鹰击十二 A 舰舰导弹组成。这两种导弹可以打击飞机、导弹和舰船，为海上战斗群撑起一张从天空到水面的全方位保护网。污染、生化污染也能有效应对。 OK， 回到正题，咁咧就头先我讲过啦，今日系我哋纪念呢个血洗天安门三十周年，咁但系咧就我主要嘅主题咧就系讲习近平嘅管治，咁咧就其实两者咧系有好密切嘅关联嘅，因为假使间我头先都同一位朋友讲过咧，就系话邓小平。唔決定開槍，即係對手無寸鐵嘅老百姓開槍嘅話咧，就未必有今天習近平耀武揚威依、這個用武力嚟到鎮壓人民渴求民主聲音嘅依個情況。咁所以咧就我哋可以講咧，就六四嘅悲劇咧係並未有咧係因為三十周年而终止，而反过来讲呢，就是这一个共产党里面乱斩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呢，他们是恢复回毛泽东那套枪杆子出政权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厉害。所以呢就我们发觉习近平呢，他在2012年呢、這個十八大，2012年十一月上台之後咧，就舉行過閱兵咧，大大小小嘅閱兵典禮咧，係不下咧七八次。咁我仲記得佢嚟香港，即係紀念一個九七年回歸二十週年喺石崗咧，雖然嗰個解放軍嗰個人數咧，即係2000人、幾千人咧，佢都。仲舉行一個喺石崗舉行一個係演習，而且嗰次演習咧亦都發生咗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就係話以前咧就當一啲領導人，通常係國家主席級嘅人啦，胡錦濤啊，或者係江澤民等等咧，係佢哋接受一個軍隊嘅接受一個軍隊嘅演練嗰、那個。示好嘅時候咧，通常咧個軍隊咧都係話首長好，首長好嚇、啊。但係自從喺香港嗰次咧，就變成咧係主席好。咁咧就換句話講咧，就習近平咧喺香港嗰次閱兵咧，已經將自己喺軍隊裏邊嗰個地位咧提升到咧係永遠主席級嚇、啊，永遠主席級。咁咧就順帶講講就係話習近平。我哋睇到佢咁多條 video 片咧，都係孤家寡人，都係孤家寡人啦。其實佢喺 頭先我哋睇嗰個中共解放軍建軍99年2017年嗰次喺蒙古一個叫做朱日和基地嘅檢閱軍隊嘅時候咧，因為係90周年咧，實際上咧照慣例咧應該有其他嘅政治局常委委員或者係退休嘅委員，咁但係咧佢只係習近平一個人嚇，只係佢一個人咧係享受依、這、一個。士兵嘅獻禮，同埋咧係顯示咧係佢咧係以一敵萬啊，即係好似毛澤東咁樣，一個人咧就可以搞掂曬啦。一個人係一個一言堂嘅政權，一言堂嘅政權。咁咧就我哋一陣研究習近平嗰個施政方針嘅時候咧，亦都睇到咧依個軍隊咧係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OK， 咁回到依一個習近平嘅施政理念啊，我首先想講講咧就係依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馬上咧就冷戰咧就開始啦。咁當時咧就中國咧係無論係軍力或者經濟上邊咧係都係非常之落後。咁尤其是經過毛澤東幾十年嘅蹂躪之後咧，係中國經濟咧係曾經咧係一窮二白嘅。咁雖然毛澤東咧喺一窮二白嘅經濟條件底下咧，堅持咧要發展係兩彈一星，同埋堅持咧要係做呢個全世界嘅無產階級國家嘅領導啊，仲要撥款去喺非洲起呢個坦桑尼亞鐵路等等。咁但係咧就當時主要係美國同埋呢個蘇聯嘅對決。咁到咗1991年蘇聯倒台嘅時候咧。咁咧就我諗各位都有印象咧，就係、是、美國有一位日裔嘅歷史學家Francis Fukuyama， Francis Fukuyama 中文係福山先生咧就話我哋喺1991年咧就見到歷史嘅終結。咁何為歷史嘅終結呢？咁根據福山嘅理論就話，所謂歷史呢就係人類自盤古以來呢係好艱辛地呢係尋找一個最佳嘅治國方略，最佳嘅施政方針啊，最佳嘅一個如何治理國家嘅方針。而1991年蘇聯倒台嘅時候呢，已經證明咗呢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這個所謂放任的資本主義，亦都當然是包含這個民主制度。雖然在座各位可能對於美國的民主制度呢是不是真的民主呢 是有打個大問號。但無論如何，照福山教授的見解呢，就是說蘇聯瓦解呢已經證明了歷史的終結，證明了呢我們人類呢是自盤古以來已經找到答案了。這個答案呢就是西方模式，西方模式有些人叫做華盛頓共識，這個 Washington Consensus。 但是呢中國是不同意的，中國不同意的。中國當時呢就並未有大聲抗議，因為在91年的時候呢中國那個1991年的時候呢，中國仲是經濟上呢是仲是受到一個列強的杯葛，因為91年只是64、89年過了兩年，咁鄧小平呢在92年才能去南巡才能去珠海深圳南巡呢是呼喚起一個經濟改革的新生。雖然自從呢個天安門開槍以來咧，鄧小平咧就再冇提呢個佢喺80年代初期好重要，提到好重要嘅政治同埋係制度嘅改革，包括咧係鄧小平當時提到咧就係話我哋中共咧以後咧唔准再搞呢個個人崇拜啊，我哋要推行呢個集體領導，而且咧我哋要建立一個係有科學性。 是有制度根基的一个接班制度、啊、一个接班制度。咁所以呢我哋见到邓小平当时呢好好艰辛咁样呢，系建立一个所谓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第五梯队啊，由呢、这个高泽民作为呢、这个第三代嘅领导退下来之后呢，就由第四代，即系以喺1942年出生嘅胡锦涛同温家宝呢接班，而呢、这个胡锦涛温家宝胡温做咗十年之后呢，就由第五代吓、1953年系出生嘅第五代嘅领导人呢，系小泽呢是顶上。咁呢一个呢是一个非流血嘅，而且是有制度保障嘅一个接班制度。咁邓呢亦都提到好多其他方面嘅，譬如话党政分开啦，呢、这个系党企分开啦，即系话喺企业方面嘅党组呢就唔可以呢係阿芝阿咗唔可以呢係指挥嗰个企业嗰个运作，而係要个企业呢係由呢、这个CEO 吓、啊、有呢个营商经验嘅人呢係打理。咁而亦都邓亦都提出呢係呢、这个政学，即係政治同埋大学呢係分家。咁喺大学里面呢是校长负责制、啊、等于在这个企业方面是厂长或者是 CEO 负责制。咁等等这些这么重要的无论是政治或者制度上的新的提法呢，是邓在1982、83年是提出来的。但是不幸呢，天安门枪声之后呢就全部取消晒、啊、虽然这个其中一个邓同埋趙紫陽曾經提出呢個黨政分開呢樣嘢呢，係寫咗喺1987年嘅13大嘅政治報告，而鄧小平呢係曾經講過呢，係斬釘截鐵講過呢，就係話雖然六四呢係開槍，但係呢13大嘅報告呢就一字不能改，一字不能改。咁但係呢結果呢佢自己呢都唔再提啦，咁到後尾呢個政治改革呢就原地踏步，到今天呢係作為一個叫我們見到一個大倒退。咁所以呢就返返去制度呢方面，所以我覺得無論喺冷戰嘅時期，或者今天我哋講即係中美進入一個新嘅冷戰嘅時代呢，其實中國同美國無論喺貿易方面，無論喺科技方面，即係譬如話美國要打殘呢個華為，美國咧係唔容許中國呢一個中國製造2025年咧係成功。中國咧係喺科技方面咧係同中國展開一個好猛烈嘅科技戰。咁另外地緣戰爭方面咧，就係喺南中國海，我哋見到除咗美國嘅艦艇之外咧，英國、法國、澳洲的艦艇亦都是去所謂顯示一個在公海自由航行 的權力。在地緣戰爭呢是一直呢是發展到這個南中國海，當然亦都是有台灣問題啦、啊、台灣問題。就上個星期呢就有兩艘美國的艦艇呢駛過台灣海峽，咁再早一啲咧，就係由法國咧有個艦艇咧就駛經台灣海峽，咁解放軍咧抗議。咁呢個咁樣嘅全面嘅冷戰咧已經形成啦。咁當然亦都包括香港嘅。咁香港我哋一陣答問嘅時間，我可以講講就係話呢個香港關係法，即係香港可唔可以保存呢個有別於中國大陸嘅一個獨特嘅相對自主自由的关税区，这个问题呢是亦都是作为这个冷战的其中一个筹码。咁呢就这个冷战实际上两国，即是美国同埋美国是目前现存的超级大国，同埋一个呢是准超级大国，同埋一个是根据这个习近平中國夢呢，是中國呢會喺 这个中共建政的100年，就是2049年呢，是超越美国呢，成为呢世界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咁其实呢、这个现今嘅超级大国同埋一个准超级大国，佢哋系斗咩咧？其实咧斗嘅咧系斗嗰个制度，个制度就系话边一个制度咧可以咧成功地咧系解放人民嘅积极性，解放资本嘅积极性啊！亦都当然系无论系喺全世界嘅硬实力或者系软实力嘅投放咧，系边个成功？咁当然，其实软实力嘅投放咧，亦都同呢个制度咧系有关系嘅。因为我哋呢几日见到好多有关中共喺新疆嗰啲耸人听闻嘅施政啦，包括构建一个可以容纳100万人嘅集中营，同埋最近咧系运用即系强迫所有嘅人咧系用个 app 咧嚟到系规范自己嗰个普通嘅生活，用水用电几多，旅游花费几多，呢啲全部咧要记录在案等等。咁呢个软实力嘅比较咧，实质上亦都系同呢个国家嗰个制度咧系有关嘅吓。咁咧就。我首先讲讲这个习近平现在是执政呢，差不多是到年底呢，就是7年啦，6年半左右啦。咁呢我就分开讲讲，是从这个政治尤其是经济亦都是社会问题方面呢，就约略讲讲习近平的施政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咁喺政治方面咧，就其实最简单，一言以蔽之咧，就系用广东话嚟讲咧，就系你听我点啊，你听我点。咁正如佢同喺纪念呢、这个五四运动100周年，对啲学生讲咧，就系话当年咧就毛泽东咧系要求一啲学生咧做呢个毛主席嘅好学生。咁你哋呢班年轻人今天呢就要做呢个习大大嘅好学生啊，大大学生。咁呢当然佢嘅文胆呢亦都係有一啲比较规范性嘅表达啊。咁我稍微读一读一啲一啲党八股啊，唔好意思。咁呢就习近平呢就喺去年就恢复咗，其实毛泽东喺解放前已经提咗出嚟，1942年已经提咗出嚟呢个口号呢，就係话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咁呢个呢就我諗唔需要解释㗎啦。咁另外呢就係话习近平呢喺前几个月的某一个党的大会上面呢，就提到呢，就是说我们要提高党把方向，即是把握这个方向，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的领导呢是全面覆盖，确保党的领导呢更加是坚强有力。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小习呢是不但呢是完全是扬弃了邓小平那个党政分开那个主张，而且呢还将所有的权力呢是即是他所谓党政军民学，军就是军队啦，民呢就是民间组织啦，学呢就是大学中学等等，将这些社会上大部分亦都包括是所谓民间社会呢，即是 civil society 呢，全部呢是都要由党呢是非常之密集同埋呢是垄断式嘅管辖。咁而佢喺呢方面即係强调党嘅权力方面呢，係实质上呢係超过咗佢前任，超过咗呢个江泽民同埋胡锦涛。咁去年三月呢，佢就将其实我哋都知道呢，就喺邓小平时代呢係呢个中国主要嘅，譬如话财经方面政策啦，呢个外交方面政策等等呢， 实际上呢就那个权力呢是不是放咗喺这个国务院即是中央政府度，而是放咗喺党嘅高层一啲领导小组咁，所以呢譬如外交方面呢就外交领导小组，财经方面呢就财经领导小组咁，呢就但去年三月呢是习近平呢再进一步就将这个财经领导小组呢就改为这个将这个财经领导呢改为呢是财经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将这个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呢改为呢是中央外事委员会，将外事委员会。咁呢个委员会同埋领导小组有咩分别呢，就係话根据国内嘅报道呢，就譬如用呢个财经领导小组为例呢，其实财经领导小组呢係80年代呢係邓小平係建立嘅。咁由一开始嚟讲呢，就係财经领导小组呢就并非由呢个总书记嚟到係做舵手嘅。呢、这个财经领导小组嘅第一把手呢是总理总理。所以呢就若细如温家宝呢，温家宝呢都系做过十年嘅财经领导小组嘅 number one， 嘅 number one。咁但系自从呢个习近平执政之后呢，就佢呢就一脚呢就踢开咗呢个李克强。李克强呢就做唔到呢个财经领导小组嘅组长。咁到去年三月将这个财经领导小组变为是财经委员会其中一个变革呢，就是以前财经领导小组那个办公厅呢就是放在国务院的发改委的国务院的发改委。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呢，就是刘鹤佢即係十九大之前，即係未升做政治局委员同埋未升做副主席之前呢，佢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厅嘅主任。咁但係呢同时呢佢亦都话带另外一顶帽呢就係发改委嘅副主任。咁点解佢要挂两个职位呢，就因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个办公厅呢实质上係设立喺国务院嘅发改委里面。咁所以呢呢个呢係确保虽然呢个全国嘅主要嘅财经嘅政策呢係由党中央即係党嗰边呢係个决策权呢係放喺党里面。咁但係呢就嗰个办公厅如果係放喺国务院发改委里面呢，咁国务院呢喺呢个政策制定可能都有一啲作用，同埋政策施行嘅时候呢就嗰个权力呢係相对大。咁但係去年三月呢个财经小组改咗为财经委员会嘅时候呢，咁呢一个财经领导委员会嘅办公厅呢就係从呢个国务院嘅发改委呢就攞咗出嚟，就放返喺党嘅系统，放返喺党嘅系统。咁如此类推呢，就譬如话呢一个全国外事领导小组，即係分管外交嘅党嘅最高嘅，亦都係全国嘅最高嘅外事嘅领导权力嘅组织呢，以前嗰、那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嘅办公厅呢就放喺外交部嘅。咁但係呢经过去年三月个变革，当呢个财经领导小组改咗做财经委员会之后呢，呢一个财经委员会嗰个办公厅呢亦都系放返喺党中央里面，放喺党中央里面。咁所以呢换句话讲呢，就嗰个权力呢系进一步集中，而进一步集中。咁而我喺澳洲有个好熟嘅汉学家呢、这个叫做 Jeremy Barmey， 就系呢、这个中文好叻嘅。咁佢曾经讲过一句呢，就系、是、集呢就系、是、呢个 Chairman of Everything， 佢所有呢啲咁样嘅小组，无论系领导小组或者系呢、这个委员会嘅主席。咁呢个系的确冇错嘅。咁所以呢我哋可以稍微简化啲嚟讲呢，就係话将全党国党政军啊党政军文学 嗰個抉擇權咧放喺黨裏邊咧，實際上咧就等於放喺習近平雙手上邊，即係佢嗰個一個人咧就真係控制全國，控制全國可以大膽啲咁講。咁當然啦，各位亦都有問號，就係話一天只係有24小時啊，咁習近平。就算是三頭六臂呢，他可不可以在無論是財經啊、外交啊、一帶一路啊，這個還有最近這個是很多一些重大，尤其是跟美國較勁的問題上呢，是作出一些明智的決策呢，這個呢就可想而知啦，以一人之力呢。所以呢就我們發覺他在跟美國打這個貿易戰，即是由這個2018年3月開始打貿易戰的時候呢，就似乎呢是有一些進退失據，進退失據，還有呢是起碼尤其是頭幾月呢是俾美國呢係撳住嚟打，俾美國撳住嚟打。直至到今天呢，係特朗普呢係故意呢係將呢個貿易戰嗰個，本來大部分已經係談攏㗎啦，已經係談妥㗎啦，但係呢特朗普呢故意呢係拖延。咁呢就有人呢係好形象性地呢就話呢個特朗普呢係將中國呢變咗一個 ATM 啊，未簽署呢個協定之前呢，有咁多攞咁多，有咁多攞咁多。因為特朗普知道呢係習近平呢，正因為佢一個係決策個人化啊，一個人呢係要管成個中美談判呢，基本上係習近平拍板。雖然佢係俾咗好多權力劉鶴，因為劉鶴係佢北京四中嘅先後嘅同學啦，所以佢信得過劉鶴。咁但係劉鶴畢竟個權力呢係來自習近平，所以呢樣嘢啲都要向習近平請示。所以我哋發覺呢，劉鶴呢係鬧咗好多次笑話嘅。有一次喺美國喺白宮呢個受到特朗普嘅施壓嘅時候呢，就中方呢本來呢已經承認呢係每年呢係額外呢買多呢係500萬噸呢個大豆嘅，500萬噸大豆。咁但係劉鶴居然喺白宮裏面呢就特朗普讚咗佢幾句，話佢英文好醒嘅時候呢，咁劉鶴呢就撇開個翻譯，自己講呢就係話中方已經決定呢就係每一日 per day 呢就買呢、這個500萬噸，多超買500萬噸嘅大豆。咁呢就特朗普聽到呢都嚇咗跳，咁特朗普呢就話：嘩，我哋呢個美國嘅農民雖然好勇猛，但係每日點可以增多生產多500萬噸大豆呢，咁等等。咁後尾呢就中國外交部呢嗰啲唔好意思，用一個比較粗俗啲嘅詞語，嗰班柴油呢就補鑊呢，就係話劉鶴呢其實講呢係 today， 即係話今天呢我哋決定咗呢係以後呢每年呢係多買呢個500萬噸嘅大豆，唔係每日啦，唔係每日。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就即係醒目如劉鶴嘅一個高參經常犯錯呢，呢個同呢個中共權力高度集中呢係有分不開嘅關係，分不開嘅關係嘅。咁呢就除咗係我剛才講嗰個制度方面，即係將所有嘅決策嘅小組放曬喺黨嘅最高層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呢係非常之奇怪嘅現象。呢啲奇怪嘅現象呢係喺毛澤東時代呢都不會出現嘅。因為我哋唔好忘記毛澤東呢實質上呢係佢 佢发动文革其中嘅原因之一咧，就系佢觉得受到党内好多嘅制衡啊，例如呢、這个佢觉得所谓走资派嘅刘少奇同埋邓小平啊，或者系好多彭德怀将军等等咧，系对佢咧系唔忠诚啊，所以佢咧就扶持呢个林彪咧，系作为呢、這个。呢、这个接班人，咁但系老毛咧喺党内嗰个敌人咧，仍然唔少嘅。但系到今天咧，我哋可以从另外一侧面嚟讲咧，就系话习嗰个可以讲咧系一呼百应。我哋目前咧睇唔到即系习上台之前党内嗰两大帮派吓、我哋记得。习系呢个十八大2012年11月上台嘅时候，当时咧，所谓习近平派系或者呢个习家军咧，系啱啱开始咧系建立起嚟。咁而党内最大嗰两派咧，就系上海帮，即系以江泽民为首，同埋咧系以胡锦涛为首嘅共青团派吓。咁、咧就。习咧就可以讲系佢读书唔系好多啦，虽然头先佢好我哋见到佢好中意抛书包，读书唔系好多，但系佢咧系运用权力嗰方面，权力斗争方面咧系得到毛泽东嘅真传啦，得到毛泽东嘅真传，所以佢咧喺5年之内咧，居然咧就可以将呢、这个同黃岐山咧係合作，用呢個反貪牌啊，用呢個反貪牌，咁咧就呢、這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即係黨內最高權力最大嘅反貪委員會咧，就變咗明朝嘅東廠嚟到對付呢、這個小習嘅敵人。咁所以5年之後咧，我哋見到咧就。上海帮已经是溃不成军了，当然这个上海帮 的色眉和这个他的领导人江泽民和曾宪雄是年纪老迈是有关系，虽然呢就各位可能也有留意呢，就是前一两个星期呢突然间是国内的媒体呢疯传呢是这个90几岁 的江泽民呢竟然在扬州，即是他的老家呢是出现，而这个曾宪雄呢亦都是有回乡，即是江西的吉安市呢是参观的。咁这个有什么玄机呢，我们一阵有机会再讲。咁但是习目前来讲可以讲是大权在握，我们看不到呢是无论是党政军方面呢是有很强有力的势力呢是可以向他挑战，可以向他挑战。所以呢就造成一个局面呢，就是造成一个局面呢，就是一人决策之下呢，当然就是难免呢是很多时呢是犯错，很多时犯错。咁呢个犯错呢，我哋从呢个经济的层面呢亦都可以睇到。咁呢就我数十年来都有对中国经济呢是即是我不是经济专家，但我很关注中国经济。咁呢就自从一个10年前左右，中国一个所谓Chinese Economic Miracle, 中国一个经济奇迹开始是进入尾声之后呢，是国内呢已经是无论是一啲改革派又好，或者是保守派嘅经济学家呢，都系话呢要另辟新嘅途径呢，系发展系经济。因为过去嗰几十年呢，系中国呢、這个所谓经济奇迹呢，系建基于实际上同呢一个亚洲四小龙啊，即系包括南韩啊，当然亦都包括香港啦、台湾啊、新加坡咧，系分别不大，就系主要咧系靠呢一个出口带动啦，同埋咧系靠呢个国家嘅投资嘅。咁而尤其是中国咧，就系一直至到今天嗰个 GDP 增长咧， 仍然咧都系靠咧系中国投资嘅吓，即系国家投资嘅，无论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系国有企业投资嘅。咁而一个咁样嘅经济增长模式咧，个好多人咧后病咧已经系批评咗好耐嘅啦，就话咧系难以为继嘅。咁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话。2008年这个 Lehman Brothers 啊，这个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即是全世界进入一个衰退的时候呢，就温家宝总理呢就在2008年11月呢就愤然呢是做了好大的决定呢，就是投放了4万亿人民币呢落去是托市，来是托市。咁呢4万亿元咧，主要咧就去咗一啲国有企业，主要系搞一啲，譬如话高铁啊，因为高铁咧系喺其实实质上系2008年嗰阵时先正开波嘅啫，搞呢个高铁啊，搞呢个地下铁啊，呢个公路啊等等。咁当时咧就系中国嗰个经济效率咧仲系唔错嘅。咁根據經濟歷史學家嘅判斷咧，當時2008年咧，中央政府每向一個銀行貸款1元人民幣咧，可以做出咧係差唔多1元或者係更大嘅GDP 嘅效益嘅，即係一元貸款咧可以製造1元 GDP 嘅效益。咁但係过咗咁多年之后呢，最新嘅数字呢就係一个无论係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国企向呢个银行借呢个一人民币嘅贷款呢，係只可以创造呢係最多係 0.2 元即係两毫子嘅 GDP 嘅。所以呢个效益呢非常之低嘅。效益非常之低嘅，咁咧就，但系过去即系胡锦涛胡锦涛仲在位嘅时候，即系胡锦涛仲在位嘅时候咧，就中国咧系做咗一啲重要嘅决定，就系咧希望咧系喺呢个居民消费啊，即系 consumer spending 方面，同埋呢个高科技方面咧。是这两个板块呢是作为代替这个政府投资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咁呢就居民消费方面呢本来呢是有一些进步的。咁但是呢就这几年呢就有个新的同埋呢是很令人担忧的现象出现呢，就是家庭那个负债率呢是突然间呢是升得很快。咁咧就2017年全中国嘅主要系中产阶层嘅家庭负债咧系达到咧系33万亿人民币之谱，咁咧系比五年前即系比2012年咧嘅15万亿人民币咧系多咗一倍以上嘅，即系由十五万亿人民币嘅贷款咧，系突然间咧飙升到咧系33万亿嘅人民币嘅贷款。咁呢个高贷款嘅氛围之下咧，其实主要普通嘅中产阶级嘅家庭要借咁多钱咧，其实同香港情况差唔多，就系咧系要还银行嗰、那个。mortgage 嗰个债，因为大陆嗰、那个呢几年嗰个楼房咧系升得太犀利，咁所以咧呢个咧系大大影响一个居民嘅消费。咁而旧年有一个好得人惊嘅数字咧，就系话自从呢一个邓小平南巡之后，1992年之后咧，就中国嘅中产阶级，即系而家咧根据大陆嘅因为中产阶级嘅定义咧众说纷纭，根据大陆嘅定义咧，就中国有成系这个五亿嘅，即系中产阶级咧系有5亿人咁多。咁依中产阶级 嘅消费象征咧，就除咗系买房之外咧，就系买车啦。所以自从南巡以来咧，系每年买车购买即系汽车销售咧，系都有可观嘅增长。咁但系旧年咧，2018年咧，就系第一年咧，就呢个汽车嘅消费咧系出厂嘅数字咧系减少嘅。第一年咧系汽车嗰个销售率咧，销售量咧系减少嘅。咁照呢、這個香港南華早報嘅計算呢，就係話實際上去年嗰、那個居民嘅消費呢、這個 consumer spending 呢，只係增長咗 4%， 只係增長 4%， 同呢個官方所吹去嘅 9% 呢係相差一段路。咁另外呢，就係、是、第二一個 新增長嘅一個板斧呢，或者係板塊呢，就係、是、高科技啦。咁我剛才已經提到呢，就係話呢個中國製造2025呢係受到特朗普嘅迎頭痛擊。咁而雖然我諗各位成日都去深圳啦，咁深圳即係自稱為呢個中國嘅矽谷啦，咁就表面上即係深圳仲有一啲繁華嘅氣氛，但實際上呢，我哋見到除咗係呢一個中興公司喺去年三四月被打殘之後呢，華為而家呢嗰、那個喺全世界賣呢個 IT 嘅產品嗰、那個銷售率呢，已經係從第一呢係跌咗落去第二名，而目前咧系美国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首咧，周游列国咧就系、是、有一啲带威胁性嘅口吻咧，就系、是、要美国嘅盟友咧就唔好买华为嘅产品。咁所以中国高科技发展可唔可以作为一个系解决中国经济增长嘅一个有效嘅方法，代替咗政府投资咧？呢、这个而家咧系成一个大嘅问号，成一个大嘅问号。咁咧就系咁，最后咧就讲完一个党政经济咧之后咧，我再想讲讲呢个社会嘅政策。咁呢个社会政策咧，就系、是、亦都系习近平咧，系继六四开枪之后咧，我先已经讲过啦，就好不幸地咧，恢复翻毛泽东枪杆子出政权呢个方法，就系、是、习近平咧喺短短六年半之间咧，就喺中国神州咧系构建咗一个比英国小说家 George Orwell 奥威尔1984年一个传世之作啊，1984年传世之作嘅警察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多George Orwell 无法想象嘅嘢咧已经实行。咁呢個呢係通過呢個係人工智能啦，通過好多嘅譬如話呢、這個一個 social credit system 啦，呢個社會信用嘅制度啦，咁亦都係帶有呢好明顯嘅中國特徵。呢、這個中國特徵呢就係話中國嘅國有企業或者係半國有企業，所謂半國有企業咧，就係例如華為啦、中興啦，依個所謂 BAT 啦，即係依個百度、騰訊同埋阿里巴巴依啲，實質上係我個人唔承認佢哋係私營企業，因為佢哋實質上由依個出狀到發展為世界數一數二嘅跨國企業咧，都係。那個支持包括是金錢和制度上的支持呢，都是來自解放軍和政府的，所以呢是我根本不當他們是私營企業。那這個黨政方面呢，跟這些國有企業或者私營企業呢，是有一個 交易，这个交易呢其实实际上呢是我想各位问你们大陆的朋友都知道的，就是说呢这个譬如 BAT 啊，这个百度、腾讯和这个阿里巴巴，它实际上呢是享有呢是垄断性的地位的，国家给它垄断性地位，即是在这三个IT 的范畴方面有垄断性的地位。但是呢它除了是交税方面，或者是这个传闻啊，即是说很多一些皇亲国戚，包括这个江泽民的子弟是这类 IT 公司的大股东，除了这方面报答这个党政军的八大家族之外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们那个所有的资讯，譬如阿里巴巴，譬如腾讯，譬如百度掌握的所有普通市民的资讯呢，全部呢是毫无例外地呢是都交给这个是警察国家的系统，包括这个是公安部啦，包括这个是安全部啦等等。咁所以呢就呢一个警察国家呢係非常之骇人听闻嘅。咁呢就人大期间呢係北京呢曾经公布咗一个就係维稳嘅数字，全国维稳嘅数字。咁初初公布嘅时候呢就闹出一啲笑话，闹出一啲笑话，因为呢佢初初公布嘅时候呢就话全国或者起码是中央级的维稳数字呢是只是1797.8千亿，即是1797.8千亿元支铺，即是这个数目。咁但是呢经过我哋参与其他嘅亦都系官方嘅传媒呢，就发觉呢实际上嘅维稳数字呢系达到呢系1.39万亿，1.39万亿元，明白支铺。咁呢就超过咗公布咗嘅解放军嘅军费。当然解放军军费呢系比公布咗嘅军费呢系大概系超过两三倍到。咁但系假使间我哋将呢个公布咗嘅维稳数字同公布咗嘅解放军嗰个数字比较呢，就维稳费呢系高过呢系呢个军费嘅。咁所以呢呢一个社会管治方面呢系主要呢都系靠呢一个警察国家机器。咁但系有一点我想强调嘅呢，就系话今次我哋讲呢一个集式嘅施政呢，就发觉呢由于呢个中国嘅无论是政府的施政、公共政策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施政呢，都是寡头政治，都是由呢是习近平或者是他亲信呢是点头就 OK 的了。所以呢我们发觉很多一些老大难的问题，这些本来一发生就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这几天五一黄金周，我哋睇到咧就系好多大陆嘅人士咧嚟，当然我哋欢迎佢嚟香港消费啦。但系咧，我哋发觉咧好多大陆嚟香港嘅游客咧，原来系嚟打针嘅。咁咧就呢、这个咁样嘅一啲非常之劣质或者系过期或者根本完全系不合規範嘅呢啲咁樣嘅疫苗啊，無論係俾細路嬰兒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嘅疫苗咧，呢、這個問題咧實質上據我了解咧係出現咗十年以上噶啦，咁咧就各位可能仲記得大概7、8年以前咧就出現咗一啲奶粉嘅即係侵有一啲化學 化学品嘅奶粉嘅问题。咁当时咧系中国呢个公民社会啱开始咧，咁就有位赵连海先生咧就系、是、佢挺身而出咧，就系、是、因为佢系呢个出问题奶粉嘅受害者嘅家长啦，咁所以咧佢挺身而出就组织咗一个公民社会一个 NGO 咧系负责系追讨呢一个一啲有毒奶粉嘅来源。咁呢个组织咧而家仲喺度，但系咧就嗰个主要目标咧就系、是、向一啲制造虚假或者过时或者根本咧系不及格嘅疫苗嘅商人咧系追讨赔偿，追讨赔偿。咁从侧面睇咧，我哋睇到咧就系、是、一个打击民生、打击呢一个居民。打击国民普通最普通健康嘅一啲咁嘅问题咧，居然咧可以经过十年咧都冇改进嘅，十年都冇改进。咁另外我可以举几好几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咧就系、是、其实应该习近平咧作为军委主席咧系，尤其是习近平系靠呢个枪杆子出政权咧，应该非常之谨慎嘅咧，就系、是、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咧系大陆系有两种，一种咧就系、是、真系做咗十几廿几年或者系二三十年军队嘅退伍军人，佢哋主要咧系要补偿同埋福利啦。另外一种咧就系、是、大学毕业不久咧系做咗四五年喺军队里边四五年参军，佢哋要求咧分配职业啊，有两种牢骚好大嘅退役军人。咁但呢个退役军人呢就呢、这个问题呢亦都系出现咗七八年都未解决。咁呢就最轰动嗰次呢就系呢、这个2016年。2016年呢就系、是、退役军人呢就系、是、已经呢系全国呢系组织咗联网啊，虽然呢、这个北京对于网络的控制呢我想是超乎全世界其他所有的国家，但是呢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譬如退伍军人啊或者一些有毒的疫苗的家长呢，他们呢成功地呢是成立了一些跨省的网络的社会媒体，即是无论是 WeChat 啊或者其他方面呢，他们是成立了一些网络的组织。咁呢喺2016年夏天呢，我记得好清楚，当时呢就係、是、喺北京西北嘅八一大楼，即係解放军军委主席嘅办公室大楼呢，居然呢就有史以来，即係呢、这个八一大楼喺十几年前成立以来第一次呢係被呢啲退伍军人呢包围。咁呢个呢係造成咧系国际性嘅新闻嘅，咁呢个咧就系2016年嘅夏天，咁2017年咧亦都有连串即系、就是、全国各地嘅示威，咁咧但系示威最猛烈嘅就系旧年2018年，就喺呢个江苏呢、这个山东喺呢、这个河南啊，同埋其他省市十几个城市咧，出现咗咧系退伍军人咧系集结咧系抗议示威。咁当然啦，退伍军人佢哋亦都系守基本嘅规律嘅，佢哋就只系出声就冇动武，而呢啲武警等等咧，对佢哋咧亦都系稍为客气少少啦。咁但系令习近平寝食不安嘅咧就系、是。呢班退伍军人呢已经喺全国呢系有组织，因为好多喺山东江苏河南出现嘅示威嘅退伍军人嘅人士呢，佢哋系来自全国各地嘅。换句话讲呢，喺全国各地呢已经建立咗呢个退伍军人嘅网络。咁另外一个例子呢就系呢一个所谓P2P， 即是国内一种 初衰合法嘅，而家就变咗非法嘅嘅一个贷款嘅机制，或者有啲人叫做 Ponzi scheme 啊，庞氏嘅一啲即系搵笨嘅一啲贷款嘅陷阱式嘅程式啊。咁咧就受到呢个 P2P 呢个庞氏式贷款陷阱嘅受害者咧，系全国咧系有六七百人啦，最少六七百人。咁其实呢一个丑闻咧系三四年前咧已经发生噶啦。咁但系咧就同其他嘅例子一样，就系话呢个政权咧系虽然建立咗一个全世界最强大嘅警察国家机器，咁但系对于解决呢一啲民生最接近民生嘅问题啊。解決一啲影響細路健康、影響成年人嗰、那個棺材本都冇埋嘅龐氏呢啲咁樣嘅欺騙嘅斂財嘅手法咧，居然咧係拖咗六七年咧，都毫無解決，毫無解決。咁咧就當然我諗各位我哋而家就嚟進入一個。呢、这個問答嘅時間啦，咁就我諗各位都有一個共同嘅問題，就係話呢個政權啊，既然係一個寡頭嘅政權，一個係當然係冇民意授權啦，而且係嗰個政策咧係越嚟越咧偏離民意嘅，因為咧嗰、那個全國咧只係似乎得一個人咧喺度一度只係得一個人呢係發指示嘅啫，司法號令。咁呢就我哋見到習近平最近呢係好多人傳佢健康出現咗問題啦，佢喺三月訪問法國嘅時候呢似乎呢係腳步浮浮，就行路都有啲問題。有一次去到呢個法國嘅皇宮，當時這個馬克龍總統呢是當然叫他坐一張好像說是拿破崙坐過的一張很威猛的一張龍椅。咁但係習近平坐落去嘅時候呢就非常之謹慎，好緊張地呢兩隻手呢撳住嗰個椅背呢先慢慢坐落去。咁證明佢呢嗰個敏捷度呢係好有限嘅。咁而我哋知道每一個政治局委員呢這個呢我係可以保證係真確嘅消息，即係唔係 fake news， 因為我曾經住北京三年呢就接觸過好多唔同嘅人。咁呢就照我所知這個千真萬確嘅呢，就係每一個政治局常委呢都有起碼十幾人一 team 嘅醫療隊，有中醫西醫起公司所有牽涉到醫療嘅專業人士，淨係服侍一個老闆，就係嗰七位政治局委員。黃岐山副主席可能都會享受到呢個優待，因為佢所謂即係黃八啦，佢係第八位政治局委員啦，雖然正式嚟講咧係冇呢個位。咁咧就習近平係咪真係因為佢過勞而出現咗啲健康問題咧？咁呢個我哋可以探討一下，我哋可以探討一下。咁咧就 OK， 今日唔好意思啊，即係講得比較長氣少少，亦都係超過咗時間。咁咧就有好多問題咧，我諗各位都比較關心嘅。咁但係咧就我只可以講嘅咧，就係我係盡力而為解答，即係盡力而為解答。因為目前咧就北京咧係嗰個資訊咧係非常嚴苛地咧控制。而 而北京呢亦都係學咗美國或者其他國家呢係經常嗰個官方嘅媒體呢係發放一啲虛假消息嚟到魚目混珠啊，好多 fake news， 好多虛假消息，咁呢係不過我盡力而為，盡力而為。 係有冇邊位有問題啊？ 好，如果有問題嘅朋友呢都可以舉手示意嘅。好，唔使拍手喎，可以舉手喎。 想問林生呢，最近呢一個嘅中央黨史同埋文獻研究院呢，就係重新係有啲對於即係八九民運嗰個定性係再重新回歸返反革命暴亂啦。想問下呢個中央黨史文獻研究院喺呢個中共嗰個地位同埋佢嗰個呢次即係將呢個定性去重新定返暴亂呢，有啲咩即係特別嘅意思，或者係啟啲咩啟示啊？ 我諗從簡單嘅層面解答就係即係今年係六四三十週年啦，咁就小集都係覺得特別敏感嘅，咁所以呢就為咗消除一啲國內或者海外嘅謠傳，就係話呢個中共可能會對六四呢，當然對六四重新定調個可能性係差唔多冇咁滯，咁但係呢可能會作一啲技巧上比較有技巧的處理，譬如說可能考慮對一些死難者 的家長的賠償等等，所以他今次重新定調是一個暴亂，就顯示習近平一貫的強硬的路線呢，就是說無論是國內的國人或者海外人呢，就即係你哋唔好妄想啦，即係北京對於一個咁樣嘅定性呢係已經係百分之百呢係唔會搖擺。咁而事實上從客觀嘅角度嚟講，亦都係因為我已經講過如果冇六四嘅槍聲呢，就我好懷疑習近平上唔上到台，因為當時嗰個國內總括嚟講呢，就雖然係寧左勿右啦，呢個係中共嘅傳統啦，寧左勿右，咁但係畢竟有六七年，即係呢個三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即係1978年12月召開嘅三中全會，一直至到呢個波蘭事件出現，至到波蘭事件出現，即是大概1984-1985年，同埋第一次的學潮，即是1986年11月，咁有幾年呢係相對寬鬆嘅，有幾年呢係甚至呢係所謂改革派呢係佔上風嘅，咁所以我哋見到有位左王鄧力群呢係有一年呢居然呢選唔到呢中央委員會嘅，咁呢就咁，但係呢呢個波蘭事件一出現之後呢，鄧小平呢就馬上呢係覺得呢係唔妥啦，因為波蘭呢係第一個喺東歐國家裏面呢個波共，本來權力亦都係好穩固嘅，但係呢波蘭呢係有兩個特點，第一個呢就係一個好強大嘅天主教作為一個公民社會的領袖，另外呢就是團結工會，團結工會。咁鄧小平呢是已經呢是聞到一啲他覺得足以影響、足以威脅中共的一啲事情呢是在度發生。咁所以呢從實質上在86年12月第一次學潮發生之前呢，鄧小平已經是收了，已經開始是收他那個之前的改革開放路線，而胡耀邦呢就是變了一個犧牲品，變了犧牲品，但是褫奪 胡耀邦总书记地位这个决定呢，实际上在这个86年12月的学潮之前呢，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因为当时邓小平那个钟摆那个 pendulum 呢，已经是转了去保守派那边。因为他见到呢，是马上呢是苏东坡呢事件会发生，马上呢是东欧这个波共不保，其他即是保加利亚或者是罗马尼亚那个共党的政权呢亦都可能不保。所以邓呢已经是过了去以陈云这个李先念蒲一波这几位，亦都包括当然后生啲嘅姚依林啊，即是这个姚依林这个黄岐山姚依林的女婿啦，姚依林啊李鹏等等为首的保守派。咁所以呢就即是正如你刚才所讲呢，就是这个保守派呢实际上在六四事件之前呢已经是将那个权力那个pendulum 呢是转向了保守派。咁呢个以胡志为首嘅嗰架牌呢已经开始失势。开始失势。咁所以呢就到今天呢个情况呢基本上都系咁样。咁所以呢个中共当局将呢个六四嘅定性，无论系用一啲技巧性或者系模糊性嘅方法将佢稍微改得人性化啲，或者是稍微倾向于国际惯例可以接受的机会呢是好细好细。 后面有位朋友。 我想问一下呢，即美国同埋呢个欧洲国家呢，即近年嗰个表现呢，即是同过往即冷战时期呢，美国即是联结呢个欧洲国家呢是去 contain 呢个苏联。咁而家嗰个呢方面嚟讲呢，睇到中美嗰个矛盾啊，咁会唔会个发展亦都系即一二期讲，睇到美国个国力其实都好强㗎嘛，即係相对于中国呢，即係军事经济以至这个软实力，其实就是比中国强好多的。即是会不会有一个趋势，就去同一个新的冷战去阻住中国那个，即是希望能够即是成为他一个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对手呢？ 是多谢你问题。我想个答案都是在两个字，就是制度那两个字。即是究竟这个剛才我讲这个历史学家这个福山先生所讲的历史是不是到终结呢，即是不是几千年数万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以西方为首的一个自由开放经济或者是所谓民主制度呢，是我们人类最可以接受的制度，而这个中国模式呢是始终是怎么都打不过这个西方的模式。我想那个关键呢主要都是这个制度之战，制度之战。咁呢就最近这个以美国和欧洲联手的一个西方联盟和中国较劲呢，是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某个程度呢，是中方呢是并不是一面倒地呢是被动的。因为我们见到譬如说马上过了去那个一带一路第二个高峰会呢，就是在北京举行的。我们见到呢是欧洲有几个不是大国但是历史非常之悠久的，譬如葡萄牙啦、澳大利亚啦，或者是瑞士呢，都签了那个39个国家那个备忘录，即是发展一带一路的备忘录。而意大利当然是 在小集三月訪問西歐的時候呢，就成為第一個G7的國家呢，是正式參加了這個一帶一路。咁而呢個華為呢，就我頭先講，佢作為一個 IT 嘅全世界嘅供應商number one 嘅地位呢，係滑落咗去第二位。咁但係華為呢仍然係一個非常之有實力嘅可以講係全中國最成功嘅跨國公司，有一定嘅實力嘅。咁而英國啱啱昨日有個消息，就係話即係英國內部已經決定呢，係喺某一啲即係非關鍵性或者係冇影響到國家機密嘅地方，係仍然呢係用華為嘅機器。所以華為嘅機器呢，有一定嘅競爭力嘅，有一定嘅競爭力，無論佢價錢，即係佢唔係平咁簡單嘅，佢有一定嘅競爭力嘅。咁所以呢，呢方面呢，我哋見到呢，其實習近平呢應該係相對呢係高興。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呢，就係、是我哋睇到呢、這個頭先我冇講呢個外交問題，就係話即係鄧小平相對於習近平嘅外交問題。我覺得習近平呢係犯咗一個好基本嘅，亦都係好嚴重錯誤呢，就係佢揚棄咗鄧小平呢一個韜光養晦永不當頭嘅政策，而反過來呢，就係處處呢係亮劍，處處亮劍，即係亮劍是習近平最喜歡用的一個口頭禪之一，兩劍。咁呢就使到呢係全世界呢都對中國呢係呢個所謂中國威脅論呢係警惕呢係提高咗，提高咗。再加以呢係呢個中國在全世界呢都搞一啲所謂即係美其名曰大外宣，但實際上呢係間諜戰，無論在澳大利亞、在紐西蘭、在法國、在美國，進行一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一個間諜戰。咁如此種種呢，再加以好多西方國家，包括法國，即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即是除了美國之外，德國、法國和英國，對這個中國製造2025呢，是突然間覺得是心寒，覺得是發展，如果中國成功地發展中國製造2025呢，就是直接是那把刀是吉向這些國家的咽喉。所以呢就這兩年呢，亦都是在歐洲呢是有幾件新的發展是令到習近平非常之擔心。第一呢，就是以德國和法國為首的兩個最先進國家呢，是首先那兩個國家呢就自己制定了一套機制呢，就是非常之謹慎咁樣審視呢，係防止中國公司呢係收購一啲高科技嘅德國或者法國嘅公司。咁第二樣呢，就係呢一個機制呢，就可能呢係馬上會喺全歐盟，即係呢個英國脫離之前嗰28個國家。咁而第三個例子呢，就係、是、李克強喺四月訪問呢個歐洲嘅時候呢，係主要想籠絡嗰16個中東歐嘅國家，因為我哋知道呢係依歐盟28個國家啦，或者係呢、這個北約呢係10幾20個國家啦。咁就但係其中呢、這個在歐洲中部和東部的一些小國， 或者一啲實際上唔係咁細，而係即係歷史上好有名，譬如波蘭啊，或者係依個捷克啊等等國家咧，係全即係因為佢哋之前係蘇聯蘇聯控制的國家，所以同中國關係一直都好密切。咁但係咧最近咧喺波蘭同埋捷克咧出現咗咧係反中嘅浪潮，反中嘅浪潮。咁咧就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波蘭咧就將呢個華為啊駐華沙嘅 number two 咧就踢咗出境，就話佢咧係實際上係中國嘅間諜。而呢一個華為咧亦都係非常之不審慎啊，因為呢一個被踢出境嘅好似係姓王嘅係全呢、這個全波蘭華為公司嘅 number two 咧，以前咧係基本上係中國外交人員嚟嘅，曾經咧係喺駐波蘭嘅領事館工作過嘅，咁係人都知道佢係間諜嚟嘅啦。咁而即係華為點解即係無天下大不韋而入面佢做全波蘭嘅？嘅 number two 咧，咁依個亦都係表示中國咧係有啲疏於防範，有啲疏於防範。咁就其實我想最想提一樣嘢咧，就係喺呢個李克強四月去歐洲，想籠絡呢十六個中歐同埋東歐嘅小國嘅時候咧，呢十六個國家咧就決定了一件事呢，就是他們以後和中國簽有關一帶一路巨大工程的合約呢，就一定要給一個歐盟在布魯塞爾 Brussels 的總部呢是 過目才可以批准。因為之前呢就中國呢是利用呢是即是大蝦勢啦，或者是名義上咧，就中國咧俾咗好多好處依十六個中歐同埋東歐嘅小國，咁所以咧好多中國同依類國家所訂立嘅合同咧，係完全咧係背離依個國際慣例嘅，背離國際慣例。咁而家咧，依十六個小國咧就決定咧，就以後尤其是同依、這個一帶一路有關嘅合同咧，要俾依、這個貝魯塞爾歐盟的總部過目才可以成事呢，這個對中國來說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的。那就從這個戰略性的眼光來看呢，最近我們見到英國的戰艇呢就是去到南中海咧，就顯示一個國際航道自由依、這個航行嘅自由啦。而法國嘅艦艇咧，亦都係駛過依個台灣海峽。咁依個就證明咧，似乎特朗普雖然特朗普咧喺歐洲咧係實質上係聲名狼藉嘅，即係好多歐洲人咧，實質上咧係好憎特朗普嘅，因為佢係一個實質上係即係以美國為首，即係單邊主義嘅一個逆時代嘅人物。咁但係特朗普似乎咧係呼籲西歐各國聯手依、這個打擊中國依方面咧，係有某個程度嘅成績嘅。 好，咁就冇其他朋友啊。你好， 林先生你好，係少少貪心，有兩個問題想問。我自己本身我教書嘅，咁咧就面對有百多位在國內來的學生，年紀大約二十零歲，當我在課堂當中跟他們提及六四，沒有一個知道發生過什麼事，個個啞口無言。當我面對一些這樣年紀的學生，我問他們的時候，有一些比較近一些，我跟他們多少少溝通， 咁啊，讲到关于六四咧，系直由父母唔想佢哋知道。咁换句话讲，佢哋父母辈可能同我依一个嘅年纪差唔多咁样。咁换句话讲，其实喺国内一批对于六四知情嘅人士咧，佢哋唔敢讲，后生嘅唔知道。我想问，对于国内其实平反六四呢一样嘢，根本系咪已经？可以講嗰個壓力基本上嚟得好微好微，因為根本裏面嘅人都已經唔知唔講，會唔會香港反而成為佢最大嘅嗰個壓力？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你頭先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到話，關於香港嗰個嘅美國嗰個嘅香港關係法，咁可能喺呢一度想你少少嘅著墨，唔該。 多謝。是啊，我记得2017年即是好不幸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先生即是受尽即是监狱受尽煎熬，同埋好似刘少奇主席一样呢是冇得到呢是即是适当的医药的治疗，而去世之后呢就在北京有位很著名的，亦都是被提名过诺贝尔奖的异人士胡佳先生呢。胡佳呢就说在北京，即是就算是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呢，如果你问100个人当中呢，一个人懂得胡耀识得一个刘晓波是谁呢，他已经很开心了。咁证明呢这个北京的，即是我先笼统地讲的一个警察国家制度呢是非常之成功，非常之成功。因为如果你睇这个 George Orwell 嗰本1984年呢，你会睇到呢就是佢即是柯威尔形容这个警察国家呢，就是说好的东西变成坏的东西，坏的东西变成好的东西，即是什么东西都是 fake news， 都是宣传者的即是摆布出来的东西。那但是我相信其实我亦都是教书的，即是我是 part time 教书的，咁呢就我的学生呢是大陆的学生亦都不少。我发觉他们即是初初来香港的时候呢，是的确是不知道六四是什么回事，咁但是在香港住了半年到呢，就他们可以自由上网啦，或者是跟一些香港同学谈论事情的时候呢，就起码知道六四一些基本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国一年去外国的游客呢是有好像16亿人定超过16亿人，而一个去外国读书的学生呢亦都是可能有几百万人，即是去全国不同地方 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六四的真相呢是冇可能呢是永久地呢是被磨灭的。冇可能被永久地磨灭。但是我同意你讲，就是说如果是个政权本身冇转变的话呢，就这个警察国家机器继续即是当六四是冇发生过，这些种种好荒诞好不符合人性的一些事情呢是继续会发生。所以总体来讲都是看那个政权，看那个政权的稳定性。而个政权稳定性呢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主调，就是说这个中国模式，就是说这个中国施政的模式究竟真的可不可以长治久安，可不可以真的好像習近平覺得可以起碼維持到，因為習近平已經決定了是最起碼呢總書記呢是做到2032年這個國家主席呢做到2033年。那2033年呢剛剛他是80歲，所以呢他在黨內就說，即是我希望呢是做到2033年，我80歲之前呢就解放台灣等等等等一些很宏大的計劃。 咁我前幾日撞到一個大陸嘅朋友，佢居然咧仲話，佢話習近平咧，習近平咧就希望咧唔係做到2032年啊，做2037年啊，咁我嚇咗一跳，即係咁。但係咧，當然，即係所有嘅一啲真假嘅帝王啦，佢哋高估咗自己嘅能力，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咁究竟亦都有，即係我亦都有好多大陸嘅朋友話，究竟習近平可唔可以佢19大就當然可以做到20大啦，20大就2020年嘅秋天啦。咁但係佢喺20大可唔可以做到21大呢，都成問題。而且咧係仲有啲更離譜嘅，不過依啲係完全謠傳咧，冇根據嘅。就係話習近平由於受到黨內嘅壓力咧，因為黨內實質上高層對佢咧係敢怒不敢言，反對佢嘅聲音咧亦都唔少，所以佢咧就係、是、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就係依個鄧小平1992年南巡以來。第一次咧係依個中央委員會咧係冇喺冇12個月之內咧係召開一次，因為根據黨章咧就係話中央委員會咧係每年要召開一次。咁嚴格嚟講咧，係習近平咧係冇錯嘅，因為佢上兩次嘅中央委員會咧係喺2018年1月同2月舉行。咁但係咧，由2018年2月到而家咧，已經過咗咧係14個月。咁咧就咁，如果你按照每年舉行一次嚟講咧，咁四中全會咧，我諗今年一定會舉行一次嘅。咁嚴格嚟講咧，即係你唔可以講習近平咧係破壞黨章。咁但係佢破咗例，超過咗12個月都冇召開依個四中全會咧，好明顯係表示咧佢受到好大嘅壓力，因為佢怕，因為通常嘅中全會咧係開最少係開5日嘅。咁咧係大部分時間咧係閉門會議嘅，即係冇人，除咗係裏面嘅人同埋裏面嘅烏蠅之外咧，係冇人知道講過乜嘢嘅。咁而我好容易想像得到咧，就係沿海省市嘅中央委員，因為沿海省市咧受到依個貿易戰咧係影響最大嘅，因為好多沿海省市嗰啲傳統嘅出口嘅工廠咧，其實中美貿易戰未打之前咧，依啲工廠咧已經大量咧係因為嗰個地價高、人工高咧，大量轉移到一啲東南亞一啲低消費國家，譬如話依個緬甸啊，譬如話依個Bangladesh 啊，依啲咁樣嘅國家。咁咧，咁沿海省市嘅中央委員或者係委員咧，係為數不少嘅。咁呢啲人咧就會向習總咧係，當然佢哋會係好有禮貌咁提啲問題，但係呢啲問題咧係一定係有骨嘅問題。咁所以點解小習咧係隔咗14個月咧都未開呢個中央委員會咧係有一定嘅問題嘅，一定問題。有關呢個香港關係法咧，就我諗視乎中美嗰個最高層嘅默契啦。咁而家咧就似乎呢個貿易談判咧係獲得進展，咁就我諗喺5月正式宣布達成協議嘅機會係比較高嘅。咁如果係總體的氛圍是比較正面的話，我想 因為特朗普已經打了很多牌啦，尤其是台灣牌咧，係打到呢個出神入化啦，咁所以咧就佢未必一定會用到呢個香港牌，未必一定用到香港牌，同埋咧係從呢個北京角度嚟講咧，係如果北京覺得美國係將會打香港牌嘅時候咧，北京可能會願意作多啲讓步，會作多啲讓步，因為全黨政軍嘅所謂八大家族啦嚇，同埋佢哋嘅白手套，即係好似好不幸被依、這個正式或者係非法遣返嘅，即係施建華先生啊，施建華先生就係好多人覺得佢係北京好大不同大家族嘅白手套啦。咁就當時當然而家如果係即係林鄭月娥小妹妹，如果係過咗呢一個遣返逃犯條例之後咧，就好似施建華先生依類咁樣嘅白手套咧，就合法地咧可以咧係移交北京，係移交北京。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你見傳統上嘅黨政軍嘅八大家族，同埋一啲譬如話阿里巴巴總裁啊、百度嘅總裁，佢哋都係住喺香港嘅，都係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嘅。咁所以咧，佢哋會佢哋都會向習咧係表示咧，就唔希望咧係香港失去一個獨立關稅區嘅地位。咁所以咧，如果特朗普係想打香港牌嘅話咧，佢係可以贏取北京某個程度嘅讓步嘅，因為依班咁樣嘅皇親國戚同埋白手套咧，佢哋係向習，即係習係聽佢哋嘅話嘅。習係聽佢哋話，即係因為佢哋唔係普通平民啊，佢哋係同呢個黨政高層有千絲萬縷利益關係嘅人，而對佢哋嚟講咧，香港呢個特殊地位咧係有好處嘅，係有好處。雖然大部分或者唔係大部分啦，一部分嘅大陸嘅富商已經覺得香港咧係不安全，不安全已經將錢咧係調咗去美國，亦都係唔係咁安全啦？可能調咗去歐洲某啲國家，或者係離岸嘅，即係Virgin Islands 啊，或者邊度？已經嗰啲錢已經調走咗。咁但係香港嚟講，始終係不少即係皇親國戚或者依類嘅富商，佢哋覺得好有用嘅。集資或者散資的總部，所以呢就我想北京呢是絕對希望可以保持香港這個特殊地位。 好，咁呢我哋大概就有幾分鐘嘅時間，咁或者我哋請林先生呢，可唔可以幫我哋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呢，就住今晚我哋呢個管治危機嘅問題。 是再一次多謝支聯會俾我一個咁榮譽性嘅平台。咁呢就我想講呢，就係我有參加咗呢、這個上個星期呢個13萬人嘅示威啦，咁就咁我覺得香港目前嘅環境呢係非常之惡劣，非常之惡劣。習近平咧係我先提到咧佢個管治問題咧，呢、這個管治問題咧同嗰個政權嘅合法性咧係息息相關嘅。咁自從呢個蘇東坡即係1991年蘇聯即係意外地跨台之後咧，中共已經係喪失咗呢個好多合法性。因為首先中共冇呢個所謂票箱嘅合法性，即係西方政治科學所謂 ballot box legitimacy。咁中共唯一嘅可以保存佢嗰個合法性咧，就係第一就係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同埋起碼尤其是係個依五億個中產階級嘅人嗰個生活咧係個生活水平咧係每年咧起碼都有起碼緩慢嘅增長。第二咧就係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咁但係咧，我哋要睇到我頭先已經講過啦，就係中國經濟咧係特朗普上台之前咧已經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咁你我頭先已經講過啦，你政府或者大企業向銀行借一個人民幣。借一個人民幣只是可以創造到 0.2 人民幣，即是兩毫子的 GDP， 那個經濟的效率是每下愈況，每下愈況。那經濟方面如果出現問題的話呢，就變了呢民族主義作為這個中共保持這個跨世紀大業保持一個長治久安的一個你說是救生佛就好，一個唯一的武器，最主要的武器。所以為什麼你會發覺習近平對於無論是西藏、新疆、台灣或者香港呢那個態度呢是比較不要說鄧小平，比較胡錦濤和江澤民是嚴苛很多的，嚴苛很多的。所以呢就假使間很多林鄭小妹妹想現在推出的政策，包括這個遣返遣返政策或者將會推行的23條，如果是習近平看得好實，看得好實一定要過的話呢咁就林鄭呢一定呢係不會呢係不會呢係做任何嘅做任何嘅妥協嘅，不會做任何妥協。因為林鄭最大嘅夢想呢就係連任，就係連任啊，作為第一個女特首，而且第一個可以連任的特首，這個是她的夢想，這個是她的夢想。所以呢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個情況呢是令人非常之擔憂的，令人非常擔憂。但是我想13萬人上街是有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一定作用。咁雖然呢可能嗰個數字呢要去到2003年我亦都參加過嗰、那個實質上係唔止50萬人，2003年嗰次實質上係起碼有60萬人個數字可能要去到30-40萬人之譜呢先至可以影響到北京嗰個決策。因為習近平呢係佢相對於胡錦濤，即係相對於前幾任嘅總書記啦，從相對於前幾年嘅領導人啦，從呢個鄧小平開始啦，因為鄧小平未做總書記啦，從鄧小平、胡錦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呢、這個江澤民、胡錦濤。相對於前幾個總書記或者最高領人來講呢，佢係嗰個視野呢係佢嘅視野呢係最狹窄，視野非常之狹窄啊。即係佢雖然號稱話睇過幾百本幾百個包括馬克思嘅著作呢，但係我剛才已經講過啦。我想他看过马克思著作我想一千字都未必有。那他一个这么狭窄思想的人，以目前中共出现一个空前的困境，就是说只是可以以民族主义来到支撑那个合法性的情况之下，他对于香港和台湾呢是放松的机会，所谓放松就是说 利用用一啲合乎國際慣例解決問題嘅方法嘅可能性咧，係非常之低，非常之低。 好，咁就好多謝林和立先生咧，今日同我哋喺唔同嘅角度咧分享而家中國嘅管治問題。咁我哋喺度咧都俾啲掌聲林和立先生先，好多謝林和立先生啦。咁咧喺我哋今晚嘅講座完結之前咧，咁我都有兩個嘅活動宣傳嘅。咁包括咧第一個就係聽日咧就係五四運動嘅100周年。咁我哋支聯會咧聽日咧會喺中午嘅1點鐘咧喺港大嘅國商之處嗰度咧，又都會有一個洗刷國商之處嘅行動嘅。咁都歡迎各位朋友可以參與。咁另外咧就係後日5月5日咧，我哋都有一個民主風箏行動嘅。咁咧都歡迎各位朋友咧，如果想參與嘅話咧，都可以喺出面咧同我哋嘅職員去到報名。咁時間咧就係下晝嘅，咁我哋就會喺1點咧喺麥花臣球場嗰度集合，咁就會有旅遊巴咧接送大家去到西貢嗰邊咧，我參與我哋呢個活動嘅，好嘛？咁就再次咧多謝林和立先生同埋各位朋友嘅參與，多謝大家。